我们首先来看看解锁与思索的问题。如果对数据项镜像读写之后立即解锁，容易造成数据库的不一致。那么是否把解锁的时间往后推到事物的末尾就万事大吉了呢？右面的图给我们展示了不立即解锁有可能造成的死锁的问题。我们看看在这个图11-4中，它涉及到两个事物 T3 和 T4。事物 T3 刚开始申请对数据项 B 加排他锁，并且得到了这个锁。在事物 T3 执行到 RAT B 这条指令的时候呢，事物 T4 开始执行。这时候事物 T4 首先申请对数据项 A 加共性锁，接着它要执行 RAT A 指令。在 RAT A 指令执行完之后，事物 T4 申请对数据项 B 加共性锁。由于这个时候事物 T3 持有对数据项 B 的排他锁，因此事物 T4 所申请的共性锁不能立即得到，由这共性锁和排他锁是互斥的，也就是说是不相容的，因此事物 T4 呢只能在等待之下。那在事物 T4等待的过程中，事务 T3 能不能继续执行呢？我们看到事务 T3 的下跳指令是要申请对数据项 A 上的排他锁，而恰恰在这时候呢，事务 T4 却拥有了数据项 A 上的共性锁，因此事务 T3 也不能得到锁，它必须等待事务 T4 执行完，或者是事务 T4 释放锁。因此事务 T3 和 T4 都在相互的等待对方释放锁才能继续进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锁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死锁呢还是要比造成数据库的不一致要好，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过早的释放锁容易造成数据库的不一致的解锁问题。因为死锁总是可以通过数据库管理系统来回归某些事物来加以解决掉。